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文章，写给网络时代的读书人，和李玲的文章给陆生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雪莱的诗《致云雀》。 读书成了最近这段时间的热门话题，官方、媒体和民间人士都在努力提倡阅读，不过该读什么、怎么读可能还没有解决好。希望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文章，写给网络时代的读书人，能解决问题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， 谈读书其实是这个意义，保持一种思考、反省、批判、上下求索的姿态和能力。如果过了若干年，你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好长时间没读书，而且没有任何负罪感的时候，你就必须知道你已经堕落了。不是说书本本身特了不起，而是读书这个行为意味着你还有追求，还在奋斗，还有不满，还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，另一种生活方式。说到底，读书是一种精神生活。过去是书到用时方恨少，现在是书到用时方恨多。今日谈读书，比以前更需要选择的眼界、阅读的定力，还有批判的眼光。在信息铺天盖地的时代，要建立自己的阅读趣味，要让自己的立场、视野和趣味不受周围环境的诱惑，是很难的。有了大众传媒以后，阅读的同质化太严重了。读书人首先要建立自己的阅读品味和基点，有了那个基点之后再来谈读书。请保持警觉，读你自己喜欢的书，为自己而不是为了聊天而读书。不是所有的阅读都有意义，一般来说还是更值得跟经典的书对话。今天多强调知识的广博，很少强调思维的深度。海南、桂林、南极、北极，大家都能跳跃性的和你说一大堆，但如果谈深，就说你的家乡都不见得能说透。大家都是知识分子，常识多，但思考及辨析能力不足，没有时间，没有耐心来仔细琢磨一个事情。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自主记忆力的衰退。全世界都一样，把记忆力交给电脑了，把所有的知识交给数据库。所谓读书破万卷，有很多传奇性的老学者，你说一句，他马上能告诉你在哪本书的第几卷第几页。今天阅读被检索取代，我们以前总是想拼命地记住某些东西，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动力了。没关系，我的电脑里有，年轻人则是我的手机里有。读书的确存在真实的困境，而且这困境一下子很难解决。读书最关键的功能并非求知，而是自我修养。 知识变得唾手可得之后，读书的原有的三个功能，阅读、求知、修养都受到了影响。以前读书，求知和自我的修养是同步的，现在求知这个层面被检索所取代，只要知道一个书名和人名，检索就行了。而阅读的功能更强调了娱乐，原来苦苦追寻、上下求索的状态消失之后，知识有了，但修养没有了。以前推崇苏东坡的诗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读书多了，平常人说的书卷气就出来了。 而今天阅读和修养两者不再同步之后，读书对人格、心灵、气质、外在形象的塑造都被切断了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现在读书面临很多敌人，最大的敌人就是功利化，拿学位、考研究生、写博士论文、获得某一专业的成就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途径，但不是读书的全部。过去古代读书人说为人之学和为己之学，为自己读书是一种很好的趣味和境界。读书不能仅仅理解为拿学位、学本事、谋职业，要养成读无实用有大用的书的读书习惯。追求人的全面发展，在高深的专业研究之外，保持对宇宙、对人生的广泛兴趣，是一种值得欣赏的生活态度。过分学科化与专业化，导致知识之间的隔膜，导致人们对世界理解的不完整，割裂了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状态。行船的人都知道，出海必须有压舱石，否则很容易翻船。在我看来，那些渊博的玄妙的人文学，比如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伦理、艺术等等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压舱石。这些压舱石不一定时尚，不一定与时俱进，某种意义上的保守是对突飞猛进的时尚潮流的纠偏。都在革新，日新月异，文明过两天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。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生活不断涌现，这很可喜，但请记得对传统保持几分敬意。 好了，陈平原的文章写给网络时代的读书人，我们欣赏完了。在今天，对于读书这件事，是否呼声有了而前程没了，形式有了而内容少了，时间有了而兴趣没了，不把为什么读书解决好，读书终究不会成为一种生活习惯。当读书不再被认为是严肃的、认真的、必须面对的事情，阅读不像以前那么执着和要紧，就有了毕业多少年还读不读书的问题。读书是很平常的事，别说得太崇高，那样效果反而不好。关键是养成阅读的习惯，然后与时俱进，不断自我调整。朱熹老先生800年前对于读书的说法，今天看起来其实还是很切中时弊。须是一棒一条痕，一锅一掌血。看人文字要当如此，岂可忽略？这样读书才有用。耸起精神，竖起筋骨，不要困，如有刀剑在后一般。这样的读书今天已经被各种轻松的阅读取代了。当然时代不一样了，但是800年前那个阅读的状态还是值得思考的。 接下来请欣赏北京大学教授李陵的散文《给陆生》。这是李陵为著名诗人石指的70岁生日而作的。石指的原名是郭陆生。陆生是诗人，一个非常真诚的诗人。他很坦诚，坦诚到憨态可掬，有点傻不愣登。他说除了写诗他什么都不会。他说我是不是诗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不是疯子。诗人一定要真诚，油头滑脑，做别的可以，做诗人不行。书法可以展出，诗歌可以表演，两者都可以卖，陆生不卖。对于诗歌他只是爱。我理解书法的本色只是写字，属于读书人的日常生活，写成什么算什么，与展出无关。这是中王一类书圣和当今书法家的根本区别，和当今书法家的根本区别。古人天天用毛笔写字，当然写得好，就连账房先生都比现在的书法家强。古代诗歌写吃饭喝酒，写男欢女爱，写生离死别，也是随时随地有感而发，很多只是写给自己、自己所爱和自己的老朋友、老熟人，聊以记事，抒情发牢骚而已。百无聊赖以诗名，陆生更像古代的诗人。有一幅俄国名画，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之路，画的是一片旷野，地上有条路，再普通不过，但许多人看了都潸然泪下，因为所有从这里启程到过流亡之地的人都很熟悉这条路。陆生的诗名气最大的是相信未来，但我更喜欢却是4:08的北京。那首诗拨动了一代人的心弦。我和陆生都是鼠辈，1948年生，现在70岁的老鼠。古人说鼠首两端，畏首畏尾，